菠萝，菠萝，菠萝什么？ 菠萝罐呢？ 那怎么做？黏黏糊糊的。 菠萝凉吗？ 菠萝奶油，菠萝奶汁。 你这个奶油的是？ 菠萝奶汁。 奶汁。 哎，菠萝奶汁。 高档车。 高档，我就是我站的都是什么鸟？什么鸟？什么鸟的？ 蓝鸟， 蓝鸟，蓝鸟，蓝鸟。蓝鸟不是水鸟。 哎，我看你像水鸟似的。 我一般我就是飞机，不管上哪儿飞机，要不请请马三立演出就是飞机 啊。那见 一会儿一公 一公 啊， 打着上一公， 哎， 打着上一公的飞机往哪儿落？ 落 啊， 直升飞机，不落。 不了 不了，我就下了一颗绳子，我顺着绳子爬上来，到一中也顺着绳子再下来， 这是吃饱撑的。没事，你没事， 刚才他们送我就飞机来的 啊。 这不刚才给这个哪儿还演出吗？ 哪儿？ 敬老院。 哦，上敬老院 啊。老头老婆 啊。是 敬老院。老大爷老大娘听我这相声高兴，哎呀乐呀，乐得了不得。听完我这段不让我走啊，哪让我走啊，我不行，我还赶场，我好几个地方演出，你们休息吧，你们玩吧啊。就是老头啊老婆们好几口瓜子吃冻豆啊，玩了弹球踢毽跳猴子筋，说你们玩吧，猴子都不白了。听完我这段满黑了，牙都齐齐，长一嘴齐牙，拐棍扔不要 好嘛。听你这个相声啊，如返老还童。 哎，你不信吧？ 啊， 你不信？哦， 不寿延年。 哎，对了， 啊， 笑一笑，少一少， 笑一笑，少一少。 哎， 这你笑一笑，少一少有力量啊。 哎， 去年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去年夏景天，咱们市内有个暖瓶厂。暖瓶厂知道吧？ 啊，我知道。 这暖瓶厂他们每月的产量是计划完成任务是多少？10000只暖瓶。 对， 可巧那月已经月底了，29号了 啊， 完成8000只暖瓶， 哟， 不够数， 没完成。 老书记着急了，哟，这怎么办呢？完不成任务，哎，忽然间想起我来了，哎，马三立，请他来 啊， 来我接着去。 你有什么办法？ 说相声啊！我还什么办法？ 给他们说段相声。 哎，说段相声。 哦， 职工啊，干部、技术员听我相声，哈哈一乐。听完这段怎么样？ 啊， 月底31号那天 啊， 完成了。暖瓶生产多少？ 多少？ 15036只。 哇！ 嘿， 两天一宿， 哎， 差了50%， 也不算快。 哎呀，这还不够，真够快的。 那月有31号 啊，神了这个。 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近郊区有个农场，知道吧？ 知道。 农场有园艺队 啊。 去年秋天吧，园艺队就是梨树啊， 啊， 苹果树啊， 苹果 园艺队吗？苹果该摘了， 该摘。 队长一看不能摘， 怎么了？ 这个 地下了， 不行，这树的苹果跟大枣像枣那么大个， 好嘛，变成了葡萄架了。 说这怎么办呢？ 啊， 有人提马三立呀，那个相声来到就好，打我 啊！ 我说相声， 那你给苹果树说到相声， 苹果树啊，连苹果树带人的，大伙一块听。职工啊，干部啊，社员啊，工人啊，一块听。我说段相声， 可以。 我卖点力气说一大段，乐了。我这使着活说这段，在他树上 啊， 树上的苹果，跟着包袱长， 嚯， 随着包袱长个，一会儿的功夫，树苹果全像小西瓜，跟小西瓜那么大。 好嘛，简直越说越悬了，这。 哎，这不算什么新鲜。 您这。艺术力量那么大， 这不算什么新鲜 哦。 北京有养蛐蛐的王老头知道吗？ 王老头， 王长友 啊，有， 专门爱养蛐蛐。 对， 他家有蛐蛐，他这蛐蛐可特别。粤东的蛐蛐，这蛐蛐有名， 叫什么？ 金头虎。 对， 金头虎，夏天斗蛐蛐，没拜过。 嘿， 有名。有一次我在北京见着了 啊， 我忙了啊，听说您这金头虎。